腾一万青丝，流尽了高原，不再离去。像一帆很无彩的帐篷，回去的岛屿让雪花变成的美丽，回到了港湾。雪花编织的美丽，回到了港湾。